锵锵三人行，那个著名的马后炮节目又开始了。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马后炮啊有好处，在这个新闻天天变的社会里啊，我们呢能够看近一周以来的变化，再给大家做个这个结案陈词，是吧？当然现在这案子也没法结。你记不记得就上个星期三我们录像讲的还是唐英年， 对， 香港最近新闻比大陆好看多了，我认为这个讲的是这个唐英年那个地下挖地洞啊， 挖深了啊，不小心挖深了 啊，挖 不小心挖深了， 就是这个违章建筑的这个问题。记得那天节目咱们说到结尾都放音乐的时候，咱们说哎呀，今天录像之前这个刚又起一个新闻，怀疑这个特首曾荫权呢好像在澳门玩呢，上了私人的这个游艇， 在游艇过夜， 在游艇过夜，好像被人接出来啊！咱们就是淡淡这么一提，没想到这从那天到现在，哎，我觉得曾特首这事儿啊，实际把这个唐英年的事儿有点压下去， 嗯， 是不是有点转移了这个对唐英年事情的这个，至少转移了我的注意力。 对， 我这一个星期以来，我是天天看，有的新闻我还翻回去看，为什么我对这个事 这么爱看啊？ 对， 你看出什么门道来了吗？ 哎呀，我觉得人呐、啊，人性恶的这个里头啊，是不是有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当然，往好的地方来讲啊，是同情心。比如说啊， 你这还要分别很大，同情或者幸灾乐祸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绪。 哎、 你到底是哪一种呢？ 可以混合在一起，可以混合。 真是挺奇怪。 可以 作为这个， 你一方面同情，一方面很高兴。 我这几天老在想啊，我想，哎呀，曾特首现在在家里在怎么过呀？就说这是你说这算同情呢，还是算幸灾乐祸？就我好像想，我说这玩意儿怎么过日子啊？这整天， 你想的想的还是像我这么好是吧？ 没错，这是个私人游艇是吧？你现在就看出来你哎，我就说， 邓文涛肯定这样算，他那个6000尺。相当于500多平方，我嘛把几个房子加起来嘛，好像也差不多了。 什么六？ 我怎么就没事啊？对不对？心里就很开心了嘛。 哎，不，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有这个他做的这个是这就是这多像狗仔队的角度，你看是 就是狗仔队的角度。 所以我的一向的路线就是，我认为香港可以有狗仔队。但是北京不该有狗仔队，你知道吗？因为人家香港的媒体是做到了这样，对吧？ 跟踪特首， 对，你北京有什么理由有狗仔队呢？来，你 跟踪你啊！ 你看看这个，这就是同种型号的游艇， 豪华游艇， 对吧？然后你再看下边，这个我曾经在深圳住过这附近的一个地方 啊， 每天我又长达3-4个小时的时间，你知道吗？徐老师，我那窗户正对着这个楼顶 哦， 哎呀，我忘了有3-4年不止。 哦、你跟曾特首就是哎啊，遥遥相望、啊。 对，深圳东海花园嘛，没想到是曾荫权租下了这个地方。 可是我觉得这事儿啊，最有趣的，在香港人的角度来看啊，是这他跟你可以说他这些事，比如说他坐豪华游艇。这个房子可以廉价租到那么好的装修，而且是量身定做的装修，有鲤鱼池嘛，他养鲤鱼大家都知道，然后又去普吉岛，然后又坐私人飞机旅游，还很划算，给经济舱的加钱，坐私人飞机嘛，对不对？ 嗯， 香港人都说我们都想要这个豪华旅行团吧，有没有这么便宜的？然后但这些事加起来你会觉得很感伤。感伤什么呢？就是说这虽然说他的新闻盖过了唐英年，但是加起来看，这叫做香港特区的第一二把手。唐英年是辞职了几个月嘛，也是政务司司长，仅次于他，对不对？他是特首。这个第二把手家里头呢，不小心挖了一个违章建筑，还掩盖，最后把老婆推出来。我们的特首呢，牵涉到这种种的利益的输送交换，然后到了时候说这个租那个东海花园那个房子，说为什么要那么大那么豪华，他又把太太推出来，因为我太太节省，就是没嫁的时候的衣服都还存着呢。 中国人的太太真的是有用是吧？ 真是好，就是、中国人娶太太的妇德， 是不是、哎？而且呢，这个曾特首这个事儿啊，让我觉得什么呢？就是说，咱们你看，咱们是搞说话工作的哈，所以其实我最关心的还是一个人在碰见某种境况下他怎么聊天。 嗯， 我开始就认为啊，香港人不会聊天， 这个怎么有一种越聊越多的趋势是吧？哎，一开头说这是不就是上了澳门一个游艇吗？哎，怎么主动一说说我这个上次坐游艇的时候啊，我给了我500块钱，然后说我那年去泰国坐了趟私人飞机，我按照经济舱的价钱我也给了钱。我说这玩意儿还带主动交代的，你这不是越聊越多？ 他不止，包括深圳这个房子也是他主动交代的。 哦，对， 他是有一趟说的说着说，其实我是一个很廉洁的人，我退路都想好了，我退休之后呢我就到深圳，我租了个房子。 你要这么说，这人他是算诚实啊还是什么呢？ 叫傻。 但这是法理上并没有什么大错啊，我觉得这个在民众的心理上，他们香港呢因为房子挤嘛，他们大家住几百尺的，所以一听有6000尺大家就有点 名分。不是犯法的。 怎么犯法的？ 是会犯法的。现在今天已经最新消息，廉政公署立案调查了。 那也不证明犯法。 不是，是有机会犯法的。为什么呢？因为假如在香港公务员啊，你收受礼物是有个价钱规定，我忘了是多少，大概是500块以上，你就要报。然后500块以上你报了之后要批，往往过了500块的礼物都是你不能收的。那么他现在收的这个东西，第一叫不叫礼物？比如说搭这个顺风游艇、顺风私人飞机，然后这个租房子这么廉价，而且这个廉价招待在香港公务员里面是犯法。他当然现在不是公务员了。然后第二呢，就是呢，假如被查出来，因为现在深圳租这个房子还有个什么问题？那个物业的老板是香港现在已经开台的一个数码广播电台的老板。那当时大家就说，这个数码广播电台的牌照你为什么会给他，是不是就跟你在深圳拿了他的便宜的房子住有关系？ 可是 假如这些东西都成立的话，这是犯法的。 No, 你不能把这些东西混起来。我这个虽然没有任何好处，也不认识曾荫权哈，但是我们站在公共公正的立场上来讲，他批那个数码那个电台的时候，他还没有决定要租那个房子。这个事情你不能这么找因果关系。这是 你可以反过来啊，我批了给你了，你感谢我，你懂吗？在香港这都是犯法的。 但是第二，他100万的这个港币一年在深圳租这样的房子不是廉价，深圳的房子是不能跟香港比的。深圳的大房子一般200多平方的房子租金不超过2万。所以他现在每个月8万租这个房子，他这个房子哈根本不算廉，这个是以香港的概念，因为香港你很容易煽动民众，因为在香港如果这样的房子，那真的价钱不止。所以呢，他第一他不是廉租，他是一个应该说除了装修，比方说哎我这个你这个高官我为你装修的特别好，但是这个租金是市值的，假如他正常付 租金是 第二，当 初但是现在大家针对的问题是那个装修。 对 装修，现在大家针对的是装修。 这个为什么说前一阵 不是租金？ 前一阵我在那个， 我觉得香港现在有点平民造反情绪。 不会，你为什么可以为了特首？比如说我来租你房子，你租你那个房子给我啊，我一个月给你租金是市价，但你会不会说，哎呀，文道，咱这么好哥们，这么好朋友，我为了你爱住我这房子呢，我给你花几百万去装修一下，那这叫做什么呢？ 哎呦，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是就是说这个问题里边值得谈的事情啊，我觉得特别多。你比方说啊，站在曾荫权的角度上讲，其实咱们说吧，我也没有什么根据哈，但是我基本上相信啊，他也不是什么贪官，也没到那个程度。可是呢，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说，你这个行为啊，咱们现在大家说的就是说行为适当不适当，对吗？好比说文道，我就是送你一个小金人，也不能说明我一定从你那儿拿什么好处。 当然 咱俩可能是哥们儿，对吧？我愿意对你好， 没错， 我不求你什么， 对， 这是完全有可能。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高官的话，那么这个瓜田李下你要不要有一个适当的原因？ 没错，因为 但是这个适当啊，我就觉得啊，在有没有明确成文规定的情况下很烦人。你比方说啊，我甚至想，我说咱们朋友那天我听香港电台 call in 这个节目啊，有个市民那也讲，这个市民讲的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啊，说你像他们这些达官对吧， 贵人 交往的朋友，咱们也应该理解，他绝不可能跟个普通的这个地盘工人去交朋友，那个人是有他的阶层的，他打交道的人多半是非富即贵，那么这些人呢就有这些人的消费水平，那么你说他 他说就是说他有个游艇，咱们大家一块儿去玩。嗯，那么曾荫权呢也都算想到了，就是说哎，我 还给钱， 我还给钱，给500块钱。嗯，他说你要这样的话， 要说他不给钱，朋友请他坐游艇，这犯法吗？ 犯法了，这就绝对犯法了。 是吗？ 这你要收，你不能，我刚刚不是说吗，你收礼都不能收超过500块的礼了。 可是那假定说你出去旅行，你到朋友家里，那在朋友家里过一夜， 对对对， 这个也犯法。 对啊，这个 在朋友家里过夜不犯法。 他游艇是他的私人财产吗？ 现在这是可以争论， 开玩笑， 这是可以争论的。 比如说 现在这就是合祖国的讲法， 就我刚才 那个富豪的讲法。 哎，合祖国我也听，我觉得也可以听一听，他讲的也很有意思啊。你给咱们大家可以看一段。 嗯，你是不是请过张任权坐你的游艇那里？ 是。咁有咩错呢？第一样嘢，我喺香港，除咗帮报馆之外， 听得到啊？ 我冇做地产嘅，我冇做生意，你一家报馆 听到咩事啊？ 呢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架船翻嚟嗰阵时，我唔系为咗佢开嘅。我隻船是不是都要回去，即是我見到你請你搭個小金車是不是犯法呢？這是一件事，是吧？如果我特別為他開的，你可以這樣說，是不是我都要回去了？所以我不認為利益輸送，我還有什麼利益輸送的？可以給到我什麼先？香港一個營商環境是一個商業城市，商人和政府官員有交際，不是犯法。 前一阵我在网上学了一句话，我觉得真是挺好，说是什么？这个说是斗争的时候啊，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战友。我觉得真是这个事儿一出啊，各方面纷纷帮着聊。但是呢，越聊，你比如说，你说这个东海花园这个老板叫什么？黄楚标， 黄楚标 是吧？就是他在香港报纸上做整版的大广告。 对。 可是要不说你说什么呢？就好，哎，他租金是市值租金，但是。说有一个加，这人们会对照啊，这人们就会分析啊。加上曾荫权说的，有一个场合我碰见了他，他说他东海花园楼顶上一个会所，哎，说出租，说现在不想做会所了，说改成出租，哎，我表示有兴趣。然后他这登出来的广告就是说装修，最多花了不超过300万。人民币，你聊这个干什么？我从他们一个阵营的人的角度来讲，你不是越聊越多吗？是吗？那边就刚才这个何老爷子，不何兄，星岛集团的，哎呀，我就觉得说，哎，我请你记者搭顺风车，犯不犯法呀？我说实在，我就说这叫不会聊就要沉默是金。嗯，你如果我是记者，我就问，那你怎么不搭我呀？这个很简单的问题。 这么问现在 是啊？你怎么不搭我呢？你怎么？但是哎，文道，我就说这就是真是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行政长官，乃至于国家元首啊，他也是人，是人，他就不可能在教堂里或者像你一样在庙里生活。那么这个我就认为啊，确实很难麻烦他要不要交朋友。他的朋友真的是非富即贵，对吧？你哪个国家总理能交什么朋友？不可能说是什么为人民服务，不可能他的朋友是什么普通劳动者。 我想这样子， 你说。 的确你说的很对，他其实去很多地方都会遇到特别招待，比如说举个例子，你跟他去拥挤吃饭，给他那块叉烧特别好，而且都了解他的这个习惯，那个叉烧呢是不应该展开的，因为展开那个肉汁就很快流光嘛，对不对？你说这叫不叫招待？好招待，这我觉得很正常，人之常情，你特首来了嘛，对不对？好好招呼一下。他有 拍张照挂在店里， 没错， 下次生意就好了。 对，朋友见面什么，这行不行？当然可以。可是我觉得这里面为什么我一直说这牵涉到一个香港核心价值的问题，我们不认为官的道德水平就应该特别高，我们是认为什么呢？认为你当官或者政治家的时候，你的牺牲要比别人大，你牺牲掉什么？ 因为你的权力比别人大， 对， 所以你的限制也要比别人多。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担心，我们担心，比如说你如果，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跟你像何柱国那么有钱，你有个私人游艇，哎，我去澳门，你看到，哎，文道一块回去吧，上船， 那完全没问题。但假如我今天是特首，我接受你的招待，我就要再考虑这将来你会不会要求我回报什么东西。 嗯， 人家也会这么想。什么叫瓜田李下，什么叫避嫌？政治人物很悲惨的地方就在这。你知道我一些很要好的朋友，他在政府里面当官，自从他当官之后，我们一年最多我见一面。我们为什么瓜田李下？我是做媒体的，我是做时事评论的，你现在去当政府的官了，我们就暂时别往来，等到你做完官了我们再聊。你知道这就包括香港现在政治声望最高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前终审法院大法官李国能。他当大法官那几年几乎是恩断义绝跟很多人。 哦， 你这是要牺牲的，你做官这真的是要牺牲的东西。而且还有一点，你知道香港严格规定起来的话，你包括公务员官员别说要出差， 嗯， 出差不是你搭固定航空公司有那个飞行里数累积吗？那个飞行里数累积你留在你的名字底下 可以换免费机票， 对，你留下来你说我过年放假我拿来换免费机票都不行，因为你的那个飞行里数的累积是出公差。 哎呦喂， 你知道吗，我们严格到这个程度为的是什么？这是香港的一贯的精神价值。当然我不是说以前一向很好，从来香港都出过很多问题，过去那些英国佬一样，我知道很多这种事儿。但是呢有一点非常不一样，这是让今天这个问题在香港格外敏感的是什么呢？英国殖民官员啊，他们有个特点，他们不在香港住大部分， 嗯， 退了休回老家苏格兰弄个别墅，以后牧场里头享福去了。香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不是还有个别墅在意大利吗？ 对啊，他们回老家嘛，所以他变得呢，他是个外来的人，外来的人跟本地富豪打交道呢，就他不会指望你将来还得照顾我在英国怎么样， 而且他们也保持距离， 保持距离。嗯， 他英文啊，对， 他现在啊， 在香港的官现在问题在哪呢？你现在跟富豪关系很近，大家就会想，那你退休之后你在哪？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包括曾荫权他的弟弟。过去是我们香港警界一哥嘛，你知道， 哦， 曾荫培嘛， 是是是，曾 警察局的队长嘛， 对对对， 总司令嘛。 嗯嗯嗯。 退休之后，现在在帮一个地产商打工，那我们就会觉得很错愕，因为在我们来讲，警务处处长一哥是地位很崇高、很有威望的人。那你现在去了帮地产商，跟在他后头 管保安， 管保安。那你叫香港警察在街上那些警察，比如说看到这家公司老板，你说这该怎么办？ 专业对口啊，这在我这大陆人看起来， 所以这个 挺好的嘛，退什么老有所为啊？ 对啊，这是对我们，这叫我们香港，我们坚信了那么多年的东西。 从法理上讲，文道你讲的都对，但中国人呢，除了法理以外，还有一套人 情。情理， 你知道人情他们是怎么议论的吧？他们说，哎呀，曾荫权呐，可怜呐，跟董建华没得比啊。董建华本来不做特首，也是大老板。对不对？别墅都在浅水湾，对不对？所以他下来了以后，而且他做的这些年呢，他的弟弟大陆房产这个经济发达得很，整个公司。曾荫权到底是公务员出身，你看这么多年的特首做下来，最后退休连浅水湾也没弄到套房子了，海外别墅也没有，住到深圳去。 他自己还不是说嘛，他自己说，我就是为了避嫌，怕人家说我这个贪利益输送，所以 香港的地产商， 我在我这个在任期间呢就没有买房子，哎，以至于他说我躲还躲不起吗？我想说我退休之后我不干预香港，我住到。哎，所以他的理由也是这样，他说对，我为什么没有想到申报这个什么数码广播这个呢？他说因为这个关系啊太曲折了，他觉得 而且那时候还没决定租不租， 也比较牵强。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啊，咱们就说的要严格要求自己的话，确实这玩意儿坐私人飞机啊，或者说坐这个私人游艇，我觉着 你知道这个事儿，我再补充一个消息，不知道你这几天看这个新闻有没有看到这个细节，就他说要去坐私人游艇、私人飞机的时候，他身边是有公务员知道的，那是公务员，他的幕僚，那是传统那个技术官僚，他们那个思路就真的是公务员思路。他们提醒曾荫权说最好不要， 哦， 是曾荫权觉得这无所谓嘛， 哦， 所以你看到没有，就传统香港训练，包括曾荫权自己本来也该有这个意识，就是我们的公务员是应该有这种意识。 其实曾荫权呢买一架私人飞机就没问题了， 对，他没钱买啊， 像本山大叔一样， 他是公务员， 他的收入买不起， 啊。其实他担心的，我觉得有时候跟明星担心的也差不多。你看他为什么坐私人飞机？我倒觉得他倒不见得是贪舒适，的确啊，他这个特首啊， 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到哪儿啊，晃了晃了，你比如说在中环下船，他不也说吗，他说我希望到香港某一个岛悄悄的下船，我在山上散散步，我再回去， 否则碰到游行。 你赵本山为什么买私人飞机啊，他不就是害怕这个跟公众这个 特首真是不如赵本山大 方呀。 锵锵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你以为做官那么容易？ 你看我这个礼拜一直在深圳有线电视看这个新闻，我觉得咱们这个还是比较开明，让看这个没有给遮住，让看。哎，我就觉得啊，真是不是说咱们大陆要像香港那样是吧，这是都不一样的情况，但是呢确实是特别好的廉政教育。真的，我要是中纪委书记，我就提倡干部们好好看看这个，就这是个非常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不过话说回来，这件事情哈，在香港的市民当中的心理影响很长远，很深远。 嗯， 一个层面就是现在讲的就对廉政的这个坚持跟动摇，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心理影响，就是以前很多香港市民包括穷人都很看不起深圳，他们想象的高官有钱的人呢、啊、他要住哈、啊、那一定是香港的南区或者到英国，或者要是去也最少是去上海等等，居然想到退休以后去深圳。我觉得深圳的地产业啊要大大感谢，他一下子提高了这个深圳生活社区质量的一个，这是一个太好的广告了，你知道， 是 这个影响会很深远。以后以前 会吗？ 说实话当然会，香港很多中产啊以前是以去深圳住为耻的，他们觉得这香港混不下去了我才去深圳，现在连特首都居然要 特首不也是混不下去了去深圳吗？ 所以 这个将来 没有这么严重。 但是这个是给我留下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以前的朋友